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周更新一期的 Anyway 点 FM， 我是 Leon， 我是 JJ。 我们是一档在 Apple Podcasts、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以及其他的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设计、生活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嫌电台更新太慢，访问 Anyway 点 FM 斜杠 Now， 随时掌握新鲜科技资讯和当下的有趣设计。然后向你介绍本台的会员计划，还没决定好是否要付费，没关系，14天试用期 X 轴播放器催更，额外试听内容等官网会员的专享功能全部开放体验，支付199全年失货不离手，会员名牌和纪念品同时拥有，然后拉进会员群交个朋友，详情欢迎访问官网左侧链接。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感谢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 anyway.fm。 啊，又隔了好久啊，我们终于又回到这个录音室了啊。那在这个今天的主题之前，对吧，在各家电商公司都已经不敢公布618战报的时候，我们要那个大胆的公布一下本台618 9.9 清仓活动的战果啊！非常感谢大家热烈的支持，这个热烈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但是为什么 HQ 里面现在空调也不开，冰箱也不开？ 我们一个多月才来一次，对不对？冰箱开你就不要想了，空调忘了开你去开一下吧。 懒得动了， 等我一下，我去开空调，忘了。前面风吹的还蛮舒服的。开完空调的姐姐回来了啊！前面说到这个，感谢大家的热烈支持啊！整个清仓活动期间，从开始就是节目发布开始到最后，我把这个价格改回去，大概3000多块钱吧。考虑到每一单可能也就是小几十块钱，我感觉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基本上把那些体积比较大的，然后一直放了很久想清仓的那些衣服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袋子啊，处理的差不多了。我们的目的还是达到的，就是可以提桶跑路，不对，是可以那个给 Leon 创作新的周边产品提供一些机会和空间啊。 我并不需要这个机会。 这样的，那就只剩提桶跑路一个可能了。Anyway， 反正这个我们虽然也做了很多年的电台，这个周边可能从电台第一年其实就开始做了，但是还是经常会碰上各种坑，或者说我们比如说我们自己对于数量的估计不足啊，然后包括我们自己对于这种质量的把控啊，包括选品啊，其实我们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问题，导致这些东西一直就积压在那边啊。但是没想到这次清仓能够一下子处理掉这些过往的一些历史东西，我内心还是非常开心的。不过这次营业额大概有3000多块钱，但是快递费其实就有800多块钱了， 比我想象中好， 至少没有亏钱，是吧？ 回到本期的正题吧。 嗯， 就过往很多期节目之前就一直有提过说想聊聊汽车嘛，但是我又回头想了一想自己2年多的这个工作的经历， 嗯， 我觉得呢，怎么说，我觉得我还是一个不懂车的人。 嗯，很谦虚啊。 汽车这个产业真的是一个太复杂、太庞大、太复合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了。 嗯， 我觉得时至今日，你让任何一个人站出来说他很懂车，可能都凤毛麟角吧。 嗯， 牵涉到的不同的模块环境太复杂，太复杂了。 嗯， 所以可能我们之前的那个选题，我觉得要稍作修改一下。 怎么修改？ 它不应该是聊车， 那应该是聊什么？ 而是应该聊座舱的人机交互。 其实就是聊你每天在做的最擅长的那部分东西嘛， 啊， 是吧？ 是的， 嗯，可以，可以。 那我在想说，从何聊起呢？毕竟这是一档要付费的节目嘛。 啊，不是，你这一期直接就…… 哎，我的经验是非常宝贵的，怎么可以不付费呢？ 不是，就是你要做一个付费节目，就是一集头的吗？ 当然不是了，它是一个系列节目，对 不 对？ 对，你这个有点突然，我还没准备好呢。不是，这一期节目， 有你出吗？ 这期节目是一个。这期节目是正常的节目吗？ 这期节目是那一整个完整的付费系列的一个前导。 哦，我们这也太随意了，我了个去！就是这个要做一档啊，这叫正儿八经付费节目，但是另一位主播连这个情况都不知道，感觉我们这个节目应该是没有人来买的。 没关系啊，是吧？我觉得付费节目的意义就在于说，你认为它真的有价值，值这个钱， 你愿意来听的话，那你就听。 行吧， 你如果觉得它不值这个钱，那其实也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对不对？ 行吧，嗯， 这也是一种双向的筛选的机制。 确实啊，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对吧？既不谈 Figma 这个刚刚出的大更新，也不聊前一阵子那个 Vision Pro 这种新设备，新的东西，哎，我们直接跳过了，直接聊汽车。 你话不能这么说， 本来就是一种单向的选择，是吧？ 你话不能这么说，今天的这期节目跟 Vision Pro 或许有点关系， 哦， 啊，但是 Figma 这种东西我一点都不感兴趣了。 哎，我前两天还在群里面跟大家说。大家说要不要让李奥过来再来聊一聊 Figma， 我当时就说这个李奥现在估计连 Figma 怎么拼都不知道了。 我得赶快把这一罐可乐喝掉。 为什么？ 谈宴会， 我操，趁着李奥喝可乐，对吧？我说两句废话。我个人是非常想聊 Figma，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我现在工作的不光是重心吧，它甚至是我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所以说我其实还是非常想聊的，只不过我感觉现在跟李奥聊这个肯定是聊不起来了，对吧？我操，你这个防风的打火机吗？ 嗯， 声音这么响，今天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就是我觉得 Figma 聊来聊去就那么点东西，怎么组织变量，没劲。搞来搞去像搭积木一样的，有什么意思？ 你看，他一句话就把我日常工作给否定掉了。 你不正是因为日常工作无聊才来录节目的吗？ 话倒也不假。你是为什么会抢到今天这个切入点的呢？座舱里面有那么多东西 啊，还没说是什么嘛，对吧？我想 看标题肯定知道了嘛。 我想今天先跟大家从 HUD 聊起。 嗯，好呀。 嗯， 你先跟大家不了解的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是 HUD 吧。 我想现在30万以上的车子的话，应该都带有这样一个东西。HUD 全称就叫 Heads Up Display。 对对对对对，抬头显示器。 嗯 嗯。它的概念其实是来自战斗机的，是吧？ 哎，这部分我可以聊，我操， 哎，就等着你呢。 战斗机也分好几个年代嘛，现在的战斗机也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哎，跟 Vision Pro 可以联系起来了，对吧？就现在流行的战斗机，或者说现在流行的先进战斗机，它显示很多内容是显示在那个他们的飞行员的那个头盔上面的，因为这个东西你头转到哪儿它都能显示，对吧？然后飞机在哪儿，它就用 AR 的形式直接在飞机上面标一个三角形，然后这个如果是目视范围的那个飞机，或者是目视以外的飞机，它该在哪个方位，它是什么型号的飞机，速度是怎么样，高度是怎么样，都可以在上面显示，非常的牛逼，对吧？ 嗯。 但是这种技术你想也知道，这个在20年前、30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完全是没有的。所以最早的时候的战斗机的解决方案很简单，就是它在那个飞行员的前方弄了一块方方的透明的，你可以理解为玻璃嘛，对吧？然后在这个玻璃上面，它其实是一个透明的显示器，只能在一个这个非常小的，可能也就是几个巴掌大小的这个显示器上显示一些内容。然后这个内容呢，它是等于是叠加在你的真实的天空的这个背景上面的。然后它一般是一个 相当于在前挡风玻璃前面加了一块透明的码表屏幕， 它是在前挡风玻璃后面。 哎，对对对，后面我说错了，就是人跟前挡风玻璃之间， 对，嗯， 加了一个透明的码表屏幕。 对的，这个东西它分辨率不高，它也只能显示单色的一些东西。 嗯， 内容呢，无非就像我刚刚说的啊，就比如说它会显示一个水平仪的现在水平的方位大概是怎么样的，或者说你现在飞机的方位角是大概是怎么样的，或者说你的俯仰角是怎么样的，然后敌机的一些信息，你可能会切换一些。飞机上现在挂载的那些导弹的数量啊，然后战斗的一些状态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可能都是一些其实你在传统的仪表上下面的仪表上也能显示，只不过是呢，如果你放在这块 HUD 的抬头显示器上呢，第一它信息更集中一点，第二呢它能跟真实的环境结合起来。比如说 最主要的好处是这块屏幕的话它是一个眼屏的视角。 对，因为我小时候玩游戏的时候对这个 HUD 的显示器影响很深。 嗯， 因为在游戏里面呢它有一些艺术化的处理手段。 嗯， 就比如说你显示的那个渲染出来的游戏画面是全屏的，对吧？ 嗯， 它把 HUD 的这些内容呢就放大扩大到了整个屏幕上显示。这时候我给我感觉哇 HUD 好先进啊，就它全屏能显示这么多东西啊，战斗机是三角形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形状的啊，全部都标在上面，就感觉好牛逼。但是当后来我去那个看 真实战斗机上那个屏幕实际显示出来那个样子，觉得卧槽，那什么玩意儿，就是那个东西它其实在真机上不但显示面积非常的小，根本达不到你全屏的整个视野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显示的内容完全没有解析度这么高，对吧，那个清晰度也很低，信息量信息密度也很低，而且它叠上去的那个效果，尤其在强光下面或者其他各种情况下面的效果是非常不好。 对，它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强烈的影响。 对， 然后我们总结一下刚才杰杰提到的，就是当年在战斗机上面那种，就是说在人跟前挡风玻璃之间的附加的这样一块屏幕呢，这样类型的 HUD 其实在现在我们叫它 CHUD。 哦，这样的，这个 C 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CHUD 的全称就是 Combiner HUD。 这种类型的 HUD 在早几年之前在车上也是有的。 早几年前你还记得吗？就是我记得是哪个地图应用不是还出过这种功能的吗？ 你们百度也出过类似的、 啊、对对对对， 就说这样的一个附加的后装的 HUD。 现在其实在一些汽配城，对吧，这种后装的 HUD 的话，它也是采用这种 CHUD 的方式。就像姐姐说，这 CHUD 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过渡阶段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实现。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手机应用上面做的那个，比如说你要显示一个什么东西，导航到哪里，设置完之后点开 HUD 模式，然后它这个屏幕就变成了全黑，上面叠什么东西，但是是倒过来的，然后把它塞到那个挡风玻璃下面，然后它亮光射到这个反光玻璃，然后反射到你的眼睛里， 那 种 那就 效果非常差的 那种，就更差了嘛，因为手机的屏幕的亮度其实是很低 的，对的，而且就它只能晚上用 iPhone。 iPhone 已经是非常非常牛逼的了，对不对、现在的 iPhone 14 Pro 这条产线的，它的屏幕亮度最高亮度1000尼特，但其实平时的话它都是达不到1000尼特的。 确实， 即便是1000尼特，通过这样的反射的方式打到前挡风玻璃上面，这个亮度的衰减是多少？ 再回来再到你眼睛里，其实就更厉害了。我试过，基本没法用。但我觉得这个想法其实很有意思，对吧？ 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卖一个概念，然后骗钱的东西。 他也没骗钱啊，对吧？他就其实说白就是一种玩嘛，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实用价值 啊。好了，这个我们再把这个话题再拉 回来， 对吧？ 说回来 。刚才提到了 CHUD 是个非常非常过度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手段。没几年之后，它就被 WHUD 取代掉了。 这个 W 又是什么意思呢？ W 就是前挡风玻璃 啊 ，Windscreen 的缩写是吧？ 对对对 ，Windscreen。 对，那WHUD 呢，至今其实还是在服役的，而且在一些我刚才提到的30万以上的车子，大部分的那些传统的30万以上车子上面的话，它就是 WHUD。在 HUD 领域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些硬指标参数去区分这些不同的我们提到的有前缀的 HUD 的。WHUD 的话，它我先再简单的再介绍一下 WHUD 之后。目前来说，随着大家的对于座舱里面的这些人机交互的体验的需求越来越高，那在这之后的话，下一代的 HUD 或者说正在逐渐取代 WHUD 的这套技术的话，我们叫它 AIHUD。 怎么样去区分 WHUD 跟 AIHUD 呢？最关键的一个参数就是 VID。 VID 是什么东西？ VID 是全称我又忘记了，什么 distance 来着，指的就是说你的眼睛看到那个投射到前挡风玻璃前的这个虚像之间的这个就是直线距离。VID 达到7米以上的才能被称作 AIHUD。因为 VID 到了7米以上之后，理论上它才能够说，哎，前面的那个虚像的它的画布的范围能够在最远 到真实的世界上面， 能够在最远距离覆盖3条车道线。 了解了解。 一般来讲 WHUD 的话，它的 VID 其实可能只有在这个4米5以内。这个投射的距离其实对于 HUD 的这个正常工作或者说人眼的观察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参数指标。你知道为什么有一些人觉得 HUD 不好用？因为他在使用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哎， HUD 的虚像跟我通过前挡风玻璃看到的场景外的这样的一个实像之间，它需要来回的去切换焦距的话，焦点的话，时间长了或者频率过快的话，眼睛就会不适。硬件上面的指标就是，如果这个 HUD 它本身 VID 它达不到7米以外的话，它是没有机会去做任何 AR 的功能的。 我不太理解的地方在于说，比如说我现在假设我是在玩一个 3D 游戏，它的一个屏幕是我电脑的显示器，所有的画面是渲染在这个显示器一个二维平面上面的， 但是在这个 3D 游戏里面，我看到这个东西，它是离我2米还是离我7米，其实完全是由这个游戏的渲染引擎来决定的。它通过一些 3D 的算法，让一些东西看上去像是一个你在7米以外看到的东西，或者是它是一个离你只有20厘米的东西。但是这个所有的这个内容其实都是在这个 PC 的这个显示器上面，一个说不定是一个1920x1080的这样的一个屏幕上显示出来的。 因为屏幕本身是不带有 Z 轴的空间属性的嘛，对不对？你 Z 轴 的所有 的 这些东西，你全都是模拟出来的。HUD 的虚像，你开车的时候，你观察前方的这些内容的时候，你是观察的实像，实像的所有的内容全都是带。 哦，我知道了，这个确实因为我不懂啊，现在我才知道，就是说，比如说我如果是一个普通的老式的那个 HUD， 其实我看的这个东西呢，虽然可能，它会很远，但是其实我如果要看这个东西，必须得那个视野还是聚焦在挡风玻璃上面的。但是如果是那种比较先进的 ARHUD， 其实看的那个东西我眼睛必须要聚焦到很远的地方才能看到那个东西。 WHUD、ARHUD 这些东西它的虚像都不是打在挡风玻璃上的，它是 打在挡风玻璃。我刚刚提到如果 VID 是 4.5 米，它是打在挡风玻璃，怎么说，它是打在你的眼睛的距离的 4.5 米之外的，它肯定是已经离开挡风玻璃了，对不对？挡风玻璃外的，那 ARHUD 7米甚至更高的 VID 的话，那就打在更远的地方，对不对？然后为什么刚才提到的就是说 VID 需要大于7米呢？因为在7米外，或者说达到我们理论上的比如说13米左右的时候，两个方面，一个是不断的去切换你的这个视觉的焦点的时候，这个过程它其实就说越远的话，你切换的这个焦距C 轴的这个距离其实就更近，那这方面你对肌肉，就是你眼部肌肉的这个影响的话就会更小。另外一方面的话，人因为是两个眼睛嘛，它其实是天然存在双目视差的，越远的话双目视差就越小嘛。 这就跟 3D 眼镜，如果你去看 3D 电影，如果那个不戴眼镜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越远的东西其实它跟是不是 3D 的话它其实差别很小，对吧？越近的东西其实两边差距就越大。但是说到这里，我开始理解你为什么说到啊，这个跟 Vision Pro 这种概念是有关系的， 对 吧？ 对。然后接下来还有几个参数也会跟我们刚才提到 Vision Pro 或者说 VR 的头戴显示器其实也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VID 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参数。首先我们刚才提到，对吧，你的 VID 一定要大于某一个指标，它是一个界定 HUD 的这个显示设备它是高级一点的呢还是差一点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参数。但是如果说我们仅仅只是说哎，距离过远就 OK 了，那是这样吗？肯定不是这样。距离过远的话，我还要保证我的显示的这个画布的范围够大，对不对？它就又引申出来另外一个关键参数叫 FOV。 FOV 我终于能听懂了。 Vision Pro 的 FOV 苹果到现在为止没有公布，但是我从一些非官方渠道了解到，Vision Pro 的 FOV 应该是会大于100度的。至今为止可能还不算置信的渠道给到我的这个反馈是说 Vision Pro 的 FOV 有120度。 反正 FOV 这个参数应该就比较好理解了。如果你玩过3D 软件的话，肯定知道在设置镜头参数的时候 FOV 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嘛，对吧？就是你的市场的这个宽度，这个不能叫宽度，应该叫什么， 市场角 角度，对，角度啊。那如果它角度越大，那肯定你看到的东西可能就越多，对吧？ 对，是的。 Vision Pro 这样的 VR 的头显设备，它的 FOV 能够达到100度或者120度甚至更大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封闭的这样的一个设备，你戴上它的这个头显的眼镜之后，你其实跟物理世界是完全隔绝开了，对吧？我们再引申另外一个设备，微软的 HoloLens， HoloLens 的 FOV 有多少？ 我不知道，有多少 我也忘记了。我来查一下。 我看看我现在用的 Pico 的 FOV 是多少。 Pico 好像还是Pico 4大概是100吧。就微软的 HoloLens， 它是个 AR 设备，它的 FOV HoloLens 一代的话 FOV 只有30度，然后 HoloLens 二代的话我看到网上的参数是说有52度。那 HUD 的 FOV 有多少呢？ 我猜要比这个远小吧。 你猜的没有错，远远小的多。 它也不需要那么大。 我们刚才提到的 WHUD、它的 FOV 可能就说横向的 FOV 它只有7度、然后要达到 ARHUD 的这个指标的话、它的 FOV 起码要大于10度。 哎，但是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比如说 HoloLens、比如说 Vision Pro，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 Pico、它是一个带头戴设备、然后它这个显示器到你人眼的距离其实可控度是非常高的，有每个人的脸型可能不一样，但是这个前后差个1厘米顶天了吧，这个 FOV 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好测算的东西，它说白了无非就是你这个显示器的宽度，然后再算下你这个显示器这个平面到你眼睛这个平面的距离，基本上就能出来了嘛，但是车这个东西其实每个人前后坐的位置，头放的位置，那个座椅倾斜的位置都会对这个 FOV 产生非常剧烈的影响，那这个平均值应该是怎么算的呢？ 你问的很好啊。首先在座舱内的话，它其实是有一套行之多年的这样的一个人机工程的一整套的这样一个参数的。这个参数是怎么得出来的呢？我其实老实说我也并没有特别 了解， 深入的去研究过。 嗯， 但是无论是哪家车厂，它其实采用的这个标准其实都是差不多的。然后基于这个标准，目前来说的话，首先这里可能还要再引申一个东西，叫做眼盒。iBox 其实眼盒不是一个方的东西，不是个盒子。眼盒是一个椭圆。是一个椭圆的这样的一个球体的东西。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说不同的人，他在不同的坐姿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下面的话，你可能就说受的这个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对不对？但是通常来说在目前为止的话， HUD 的供应商那边他们对于就说眼盒的这个设置的话是这样的，他设置的 FOV 的上下加减5度是一个人的眼盒的范围。哎，是不是这期节目太硬了？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这种已经到了一个有节目比没节目好的地步了，哎，硬不硬软不软另说，哎，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对 吧？好吧，话再说回来啊，刚才提过的几个关键的参数，或者说关键的这样的一个指标，它就是影响 HUD 是否高级，或者说是否这台 HUD 它其实就是个显示器，对不对？这台显示器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容纳更多的新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必要的条件、VID 要大于7米，然后 FOV 要大于横向的 FOV 要大于10度，这样的话它才能够有机会说能够在无限远的这个距离达到覆盖三车道、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在这样的一台显示器上面做一些所谓的 AR 的前端呈现的这样的一些能力。提到了这几个点之后，那再引申出一个对于它的显示效果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参数，或者说一个单位，或者说一个指标 PPD， 这个东西、 好像是随着 Vision Pro 之后也是被普及到普通用户的这样的一个指标了，对吧、 PPD 是什么呢？角分辨率。平面的显示器我们都在说 PPI、对不对？然后从这个2010年开始，苹果传播了一个概念叫 Retina Display。 什么叫 Retina Display 呢？就是在它的平面的显示器上面，PPI 要达到326以上，那它能达到一个 retina， 也就是说你感知不到它的像素点了，对吧？但是这个 PPI 其实也是个动态的东西，手机上面326，然后在它的比如说 Pad 的产品线，在它 MacBook 的产品线，其实对于这个 retina 的定义都是不同的。 确实、 可以去看一下 Wikipedia 上面对于苹果的这个 Retina 的这些显示器的它的一个参数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我这边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像 MacBook Pro 最新一代的产品线里面的 MacBook Pro 的话，它的 PPI 的要求其实可能是在230几还是240几，然后 iPad 的话可能220几，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有这样一个概念叫 PPI 对应是否 Retina 的话， PPI 它其实也是一个有范围的。那这个范围取决于什么？其实取决于你的 VID， 对吧？你的观看距离，观看距离越近，那要求的 PPI 就越高；观看距离越远的话，相应来说，你要达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参数指标的话，那 PPI 相对来说低一些也无所谓。这个其实很好理解。你看远的东西，像我这样的近视眼，看远的东西，比如说超过这个两米范围之内，我不戴眼镜的话，其实看到其实都差不多了。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一些背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 AR 的设备。AR 的设备我就不说了，因为 AR 的设备刚才提过，它的 FOV 远远不如 VR 的设备，对不对？ 嗯嗯。 其实这就是一个勾股定理嘛。 嗯。 那它的 PPD 其实也就是很差的。 嗯。 VR 的设备现在大家能够买到的成熟商用的这些 VR 设备， 嗯， 无论是 Oculus， 无论是 HTC Vive， 嗯， 无论是国内的 Pico， 它的PPD 其实都是很低的， PPD 大概都在20左右。 嗯，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商家在他们的宣传的单页上面是从来不会强调 PPD 的，他们只会告诉你 4K 6K 什么的， 对，分辨率是多少，嗯，对吧。但其实这个东西对于 VR 的这样的一些头显设备来说，这个就是耍流氓。然后我来跟大家说一下，你要在这样的 VR 的设备的这个环境里面，你要能够感知到所谓的这种 retina 的这样的一个视野的感受的话， PPD 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指标。 但这个我也要为这些产品正一下名哦，因为我感觉你在那边聊 PPI PPD 这些东西，其实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他很难去有这个感受的，他就是很好理解的一个东西。 我给你举个例，那个就是在偷换概念。 我觉得不是偷换概念，因为举最直白的例子，我现在去某些带颜色的网站上下这个视频，这个视频对应的是多少 K，跟这个眼镜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关联的，对吧。这那我如果我看了这个参数啊，那我去下对应的东西，那可能就有一个参考价值。 不不不不，一点一点参考意义都没有。你就算下一个 4K 的影片，下一个 8K 的影片，在一台 PPD 只有20的这样的头显设备上面去看的话，你毛都看不见。你为什么哎现在大家买回来一台所谓的单眼 4K 的这个 VR 的设备，然后打开之后看到满屏幕的大果粒的颗粒呢？头显设备的 PPD 越接近60，那就越感知不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东西了。然后我来告诉一下大家 Vision Pro 的 PPD 大概是多少。首先这个苹果官方也是没有公布的，我也是从一些其他的渠道去获知到的。 Vision Pro 的 PPD 从我获知到的这个渠道的反馈来看的话，它无限接近于60，它可能达到了57点几。所以说在 WWDC 上面，对吧，然后那个一些试用的反馈上面，很多人都说哎，它的观看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非常的好，几乎感知不到这个像素的这个颗粒感。这件事情很大概率上来说是真的，而且我觉得这恰恰是 Vision Pro 这台设备，其实大家传说苹果要出 VR 头显传了好多好多年了，但是为什么今年才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说 硬件条件不满足所以出来，对吧。 是的， 可以理解。 所以我是很期待 Vision Pro 的，即便它可能要挂个尿袋只能用2个小时，但是我也是很期待的。这个是第一次在商用的或者说 2C 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上面，你能够真正的用到接近 PPD 60的这样的一个设备了。从这一点上面来看的话，它真的就相当于2010年的 iPhone 4。 虽然这不是今天讨论的重点，对吧，但是我还是持非常保守的意见。你说的这些东西包括这两天我们也看了那么多测评了嘛，对吧，在硬件方面的这些东西我一丢丢都不担心，我觉得它肯定是就是一个杀手级的存在，对吧。但是在发布会上包括现在看下来，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杀手级的应用场景放在我的面前。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就跟当年那个手表是一样的。我觉得 iPhone 4出来的时候，有什么杀手级的应用场景是苹果给你的吗？iPhone 4带来的是 Retina 的视觉感受，但是基于这个基础之上，它有给你官方任何的不同于之前 iPhone 3GS 时候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吗？ 那如果你说 iPhone 4这种，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啊。这种程度的我觉得完全是 OK 的，毕竟它就是一个跟之前带来的体验根本就不一样。 剩下来的东西我觉得就是需要有巧思的开发者在苹果给你的这么好的一个盘子的基础之上去炒菜了。 唯一让我比较值得欣慰的是，就是就像你说的 Apple Watch 出来的时候其实情况跟现在一样嘛，对吧，这东西要留给开发者来炒菜，但其实你发现炒了那么多年，其实炒来炒去可供拓展的空间也就这么点，对吧，油盐酱醋可能就这么点调料，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到现在特别特别特别无可替代的地方。但是 因为手表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它本身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 这个东西光靠我的想象其实就能想到一些更多的空间，虽然我做不出来，但是我感觉这个想象空间后面肯定还是会有的。我也很期待去体验这个东西，只不过我觉得这个比起手表啊，比起 iPhone 当时啊，我觉得这个 使用体验的这个成本会有点高。比如说我们以前节目一直在提到说什么，当这种新的产品出来的时候，新的交互出现的时候，哎，我们应该有敢于拥抱这个未来，敢于拥抱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的拥抱的成本就有点 高。我来跟大家再说一下， 嗯， 对吧？2万多块钱贵嘛。 iPhone 一代刚出来的时候卖10000多块钱， iPhone 一代的时候还是一个 feature phone。 但问题是那个10000多块钱其实你还是非正常渠道买到的价格嘛。现在 Vision Pro 它正式渠道的给你的一个非常保守的价格就已经是这个价格，这个当中还是有差别，还是很大的。 而且我还是这个概念，就说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10000多块钱20000多块钱可能是成为阻碍他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新环境新设备的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掣肘。 嗯， 但是作为一个行业从业者来说，这本身就是你应该去花费的成本。而且话再说回来， 肯定是这样。 话再说回来 ，Vision Pro 的20000多块钱，我真的觉得不贵。为什么呢？我们刚才提到了正式的这种 To C 的商用环境下面的这个 VR 设备，它可能是第一款 PPD 达到60左右的。那我现在团队内部，我们在做一些项目，内部的项目，我们也在用 VR 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现在采购的 PPD 能够达到60的 VR 头显，你知道是什么价钱吗？仅仅只是一个显示端，计算是不在这个头显设备上面的。这玩意儿他妈的在国内要卖10万块钱， 这么贵，这么算起来倒还好。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你说的这个场景，就比如说公司里面来统一采购一些东西，我们去体验，对吧？这个东西也有一些障碍，这个障碍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解决。 你说说看， 他这个眼镜要，他这个镜片要另配的。比如说游戏公司，他可能可以给你一个开发机，你可以在公司里面所有的人所有团队都可以用这个开发机。但是 Vision Pro 这个东西，考虑到中国这边其实戴近视眼镜的人比例还是挺高的，每个人度数又不一样，可能有些还戴散光，有些人左右度数不一样，这个东西还没有那么方便的可以说买一台在公司里面，或者买几台在公司里面然后所有人共用。如果每个人都要用起来的话，甚至可能得要配好多镜片了，我在想象，对吧？ Vision Pro 它都很贴心的给你在它眼镜本身的造型里面，对吧？它给你有机会去加装两个近视眼镜的夹片了。 本身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我自己用过那么多，哎，没有那么多，用过比较长时间的 VR 设备之后，我觉得戴眼镜的人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痛点。 嗯， 所以我觉得苹果这个做法很好，我完全没有说这个做法不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很牛逼的苹果自己的解决方案。我只是说这个东西它给我们普通人去体验带来了一些困难，这些困难当然本来不应该是它本身产生的一些困难，但确实是一个客观的放在那边的困难。 那等到正式发布的时候，我相信除了你在它官方渠道配蔡司的镜片之外， 啊，这倒是啊，说不定以后那个火车站三叶眼镜城，对吧？有一家店专配苹果的这个镜片， 对啊， 生意就很好，是吧？ 不是障碍， 哎，也是啊，这个它其实无非就是有一个特殊的造型，能够贴合进去放上去就可以了，对吧？ 啊， 嗯， 这无非就是配一片夹片嘛， 嗯，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苹果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出发才能做到的事情。 嗯， 你看看现在的这些商用的 VR 设备，有哪一个对戴眼镜的人友好的？ 确实。 今天说的是 HUD。 你前面也提过预告了嘛，说反正肯定会讲到这一块的，所以也合理也合理。 那再回到 PPD 的话题来，对吧？嗯，刚才有提过在 VR 头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的话， PPD 达到60就能够无限接近于所谓的 Retina 的这样的一个视觉的感受了。 嗯哼， 那在 HUD 上面呢， 哎，要达到多少呢？ 我先来介绍一个我自己团队内部做过的这样一个测试。 嗯 啊，我们还是拿 iPhone 4来说，我们假定 iPhone 4就是一台 HUD 的设备， 嗯哼， 然后人眼正常观测 iPhone 或者说这样的手机的手持设备的这样的一个观测距离 VID，嗯，我们把它设定为50厘米左右。 嗯， 根据这样的一个范围测算出来的 iPhone 4的 PPD 的话，差不多在110几。 嗯， 这个呢侧面去印证了说在 HUD 这样的显示的介质上面我们的 PPD 要达到的范围是多少。 嗯， 对于 Lotus 的这个设计团队来说， 嗯， 我们设定的我们理想的 HOD 的工作环境的 PPD 呢，我们是要达到120的，也就是说在120的话 VID 达到10米以上，然后 FOV 达到13米，它是能够给用户带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理想的这样的一个显示环境的。 这里要打断一下啊，就是你说的这些硬件指标或者说是按照理论值来计算的东西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不太理解的一点是，也不是说不太理解，就是我有的一个疑问，比如说前面说的那个头显的 VR 显示器，它显示的内容其实是五花八门的，有可能看片，有可能是视频，对于画面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你在手机上面看的东西其实也是非常五花八门的，看清晰的图片，看各种内容，但是在汽车的 HUD 上面，我理解它虽然也需要显示一些非常精细的内容跟实景匹配的内容，但这上面的内容理论上来说不会非常非常的花里胡哨啊，或者说那个五彩斑斓啊，或者说是动态那么丰富生动啊，它在这个情感上需要这么高的 PPD 来支撑吗？ 不需要，你现在30万左右的车子 WHUD 的话，它的 PPD 也能看，也不是不能看，是吧？ 能看呀，这个就是豪华车与…… 哎呦我操！所以就我的理解，比如说它在那边显示一个转弯的箭头啊，但豪华车里面这个箭头它就是更清晰一点，是不是？ 箭头不箭头其实不重要。 Again， 我又是个门外汉。 关键的，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数字。 数字也不重要 啊，这也不重要，那什么比较重要？ 什么重要呢？比如说你的 HUD 上面会去显示导航的部分信息，路名，需要显示一系列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内容，比如说我刚才提到路名这种文字信息，那文字信息如果是在一个大果粒的这样的一个显示设备上面的话， 就看不清，对吧？ 看不清， 对吧？了解，了解。 大家当然是更希望说这个环境越理想的话，那你能往里面塞更多有可能性的内容了，对不对？还有一个趋势呢，也是来自于汽车行业本身的。那你去看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车子，它会把传统的你方向盘前面的这块屏幕，也就是说我们的 dashboard 对吧，仪表屏幕 搬到 HUD 上面 取消了 啊，这也合理， 对吧？理想 L9 它其实就没有传统的dashboard 了，它其实是把 dashboard 的很大部分的功能搬到它的 HUD 上面去了。 说到这里我又有一个疑问了，我能想象出来，就其实挡风玻璃它并不是一块垂直的东西，它是一块其实是倾斜度因车而异，有可能非常非常倾斜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显示内容展示角度其实是不太合理的东西，甚至可以从某种角度来讲，就像你看电视是从左侧45度甚至更大的更倾斜的角度看过去，去看这个电视的那种感觉嘛，对吧？同时呢它还有除了有这种倾斜的变形之外，同时呢这个人的位置还是会动态的，这个动态除了说可能一个家庭里面不同的人去做他前后上下有差别之外，一个人在自己在开车的时候他的头也不是说一直固定在一个位置的，那鉴于目前 HUD 上面显示的内容又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动态，同时跟实景匹配度又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在开车的时候有需要有一些什么设备来跟踪你的眼睛看你的注视视线来调节 HUD 上面显示的内容吗？ 这其实是我们研究的一个方向。现在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刚才提到了30万以上的这个车子， 看来30万是在你们搞车的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吧？ 不是我定的嘛，30万以上那可能大家的概念里面它可能就相当于是一个可能往豪华车方向去走的这样的一个分水岭嘛，对不对？你30万以下的话，可能主机厂他可能觉得说，哎，我成本也 cover 不了了，我根本就不会去管你这些东西了，对不对？刚刚提过这个 HUD 的趋向不是打在前挡风玻璃上面的，它是在前挡风玻璃之外的，但是呢你刚才提了一个非常好的点，因为不同的车前挡风玻璃的它的斜度其实是差别非常非常大的，而且玻璃本身的曲率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不同的， 确实， 而且你要保证前挡风玻璃的曲率连续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个工艺非常非常难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所以说 HUD 的虚向的显示你要把它显示的好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们现在追求的 VID 越远，然后 FOV 越大，对于它要达到这个目标就是更难更难的了，对吧？所以一台车它给不给你 HUD， 它的 HUD 的指标达不达到那个程度，然后基于此在 HUD 上显示的内容 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丰富程度，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从侧面去体现这台车它是不是一台 豪华车的重要指标， 投了成本的这样的一台名副其实的豪华车吧。其他的一些参数我这边可能也就不赘述了，这个可能跟其他的这种显示介质是一样的，你会对它的比如说可以显示的这个色域的范围对吧，屏幕的亮度，屏幕的对比度，都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指标的追求。只能说在 HUD 这样一个显示介质上面的话，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屏幕亮度这件事情，它其实也是有非常大的门槛的。那至今为止的话HUD 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它发展至今，好一些的设备它的屏幕亮度都是能够达到10000尼特以上的，这才能够保证说你在不同的这种工况的这样环境里面，白天也好，然后弱光源环境也好，或者说周围的这种就说环境光的复杂度越高的这种情况下面，它可以尽可能的保证它的显示的效果。那对比度也是很重要的。对比度，那个屏幕亮度对吧， 确实。 所以说你看到吧，就这么一个小小的 HUD， 但是它对于座舱里面的人机交互的布置然后考量来说，你要了解的范围，你要掌握的因素其实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多的了，那更不要提整个座舱的人机交互设计了。它真的是一件很复杂但是又很有趣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份工作。所以坐车真的其实是挑战跟 机遇和挑战并存，是吧，社会主义国家经常流行的一句话。 我觉得从工作本身上面来说的话，机遇不机遇的无所谓，对吧，关键的还是说做这件事情它是不是真的就说有意思吧。在我理解的话，越复杂的东西越有意思，对吧，你要把它做成的话，你真的要考量的东西会非常非常多。所以 Figma 算什么呀？ 总结的好，总结的好。 好呀，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刚才提过的对吧，一个完整的付费的关于座舱的人机交互体验人机交互设计的这样一个系列节目的一个前导。 怎么看也不是会有人付钱的样子。 无所谓，我也不靠这个东西挣钱，对不对？ 我操，我想靠这个东西挣钱怎么办？ 那我们下次再开另外一个付费的节目，对吧？说说番号的事情。 这东西不行，要被抓。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member。 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在推特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也欢迎你继续访问 Anyway 看看，还是不习惯。浏览和订阅地址请直接访问官网 anyway.fm/now。 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欢迎大家通过泛用型播客客户端，各大的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并订阅我们。两个礼拜之后再见。 好， 这是一个美好的祝愿。 美好的祝愿。